己好，莫怪堵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一道你在别处都得到。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

经那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看着你被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带走不停留，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别回头，我些红的白的灰的冷的和一切也带有，想着你的一片一片一点一点，我会想念你的想念我，想起那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绝不会放手，无论昨天今天和以后，一直到尽头。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心底那走一个人

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问下路不出去，这吻别似覆水，再来也许要天长断聚，再回头你不去，如曾经。 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其中提出，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年的基础上提高一岁，超过77.3岁。今天九六九，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受贿案一审开庭。奚晓明被指控受贿共折合人民币1.14多亿元。奚晓明当庭认罪悔罪，法院将择期审判。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16年的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的总水平同比上涨了2.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4%，服务价格上涨了2.5%。2016年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的总水平比去年上涨了2.0%。从北京市住建委获悉，过去的3个月，北京的楼市交易需求回落，量价平稳。去年的12月，新宅的成交均价更是相比9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非京籍和二套购房比重在去年的第4季度双双下降，投机投资性购房的需求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人的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在我身边，左右陪留，阳光真实而不见。心不要匆匆一面，你将瞬间沉入海平线。 有人说暖男这个词之所以会流行起来，除了电视剧刻意的造梦和一些都市单身女性所处的环境不友好等社会因素之外呢，中国的男人普遍的情感缺失也为暖男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条件。但是传统的男人却觉得爱的表达就是努力赚钱，也不太希望女生太黏人，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男人看暖男就如同女人看绿茶。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暖男这种现象呢？哎，但是真的从来都没有想过男生到底是怎么看待暖男这个词的。 拜拜朋友，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新的生活，买到了旧的生活，从此不再漂泊。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有自己的房了，开始有未来了，有谁会住？请你且行且珍惜，就此别离，少年去远行，给理想一个归期，你我将会重逢在天明，一起上路去前进。拜拜朋友，希望春天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螺蛳粉了，不再是匆匆过客，从此不再漂泊。于是我不再唱歌，开始买生活，买到了旧的生活。

爱到冬雨来。 大海好冲来，我要穿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叫谁能重来？ 今天九六九，生活最最有料。每到冬天，很多人就会抱怨皮肤很干燥。其实你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是因为你所居住的房间或者是所待的室内也很干燥。有的朋友呢就想买加湿器去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招数呢还挺浪费钱的，倒不如学几招对付室内干燥的好方法。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针对冬天室内干燥的问题，生活最有料为你解决。其实解决室内干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小喷壶喷水，在窗帘上、地上或者是床沿上喷一喷，每到一两个小时喷一次，水汽蒸发之后才能够有效的缓解室内干燥的问题。最好再买一个湿度计挂在房间里，湿度可以保持在60%左右，是最舒服的状态。在房间里养鱼或者是用水养一株绿萝，也同样可以改善室内干燥的问题。因为鱼缸和盆栽呢有很多的水可以接触到空气，加上植物的蒸腾作用，是纯天然的加湿器，不仅能够起到调节湿度，还能够让你的房间变得美观呢。如果你实在是特别懒的话，每天要开8个小时以上的空调，就可以准备一盆干净的水和一条吸水性非常强的毛巾。毛巾的一头放在水里，另一头挂在外面，放在离空调近一点的地方，一天就可以蒸腾出大约3升的水，而且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不用的

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试过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坚持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新的一年，除了要购置新的东西之外，也有很多需要丢掉的东西，比如再也没有穿过的旧衣服，随便乱放的各种票据，已经过期了的药品，列了一遍又一遍的计划单，连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和一个不爱你的人，记得把这些东西通通都丢掉，去过一个崭新的生活。新的一年，愿你有美好且自由。